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36集，走了走了四，他脸色瞧着也不好，张晋忠也不敢多问，心里却猜着是方才和陈荣相处的不甚愉快，越发不待见陈荣，却也不敢明着说，只伺候得越发殷勤小心。轩辕凛若是不遇见陈欢，鲜少发怒，即便是心情不愉，也并未发作什么人，照旧十分好伺候。午膳后还去了皇子所看了几位皇子和公主，许是因为只有一个女儿，他对陈欢救出来的那个孩子总多看重几分，今日竟破天荒地抬手抱了抱。孩子还小，身体十分柔软，他抱着颇有些不敢动弹，不过几息就还给了奶娘。眼睛往四处一瞥，没瞧见别人，便也没了继续待着的兴致，抬脚走了。张晋忠跟他走了小半个后宫，眼看着到了轩辕凛往日处理政务的时辰，便小声提醒了一句。轩辕凛眯起眼睛看了看日头，脸色又沉凝了些，一声没吭地去了御书房。却不过半个时辰，张晋忠就被换了进去，先是奉茶，再是燃香，又是磨砚。张晋忠年迈体弱，被折腾得有些吃不消，只好换了个小太监来替他。轩辕凛却是一瞧见人便脸色一变，抬手便将握着的朱砂笔丢了下去，黑沉着脸看过来，却是一声不吭。小太监不明所以，唬得伏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张晋忠也由此而茫然，只能硬着头皮伏地请罪。轩辕凛搭在御案上的手不自觉地蜷缩了一下，却仍旧不作声，只用沉甸甸的目光盯着张晋忠看。张晋忠被看得额头开始冒汗，心脏扑通乱跳，却不敢抬头瞧一眼，心里的困惑却发了酵一样膨胀起来。轩辕凛到底没了耐心，声音一沉，都给朕滚出去。伺候的内侍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御书房。天子之怒岂可小觑，就连张晋忠也是后心发凉，一阵阵地觉得头晕，靠在外头的柱子上直喘气。狼却好奇地凑过来，张公公，这是怎么了？张晋忠不敢和陈欢似的口无遮拦，只隐晦地看了眼御书房，便不再开口。可狼却为人通透，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不由纳闷，这陈公公也没进去，皇上怎么还发这么大的火？他刚才也听见了轩辕凛那句都滚出去，着实好奇。张晋忠摆摆手，一个字也不肯说，狼却也不追问，心里觉得张晋忠这才是当差的样子，陈欢那可真是怎么看怎么古怪。轩辕凛一直在御书房待到亥时，连晚饭都没用，张晋忠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可还是担心他的身体，这样操劳若是再不安生用饭，只怕要病。 皇上，御书房做了汤品，您静一些吧。 轩辕凛看了他一眼，没吭声，抬脚走了，姿态像是不想理会他的。张晋忠叹了口气，主子的脾气再莫名其妙，他们这些奴才也只能受着。索性今天到底有件开心事，想起陈欢，他心里一松。 如今大半天过去，那小兔崽子应该早早就离了梁京城，去往别处了吧。也不知道他走得那样匆忙，身上除了我塞给他的银两，他也没有带别的东西。宫外头的日子就是再苦，也总比宫里要好些吧。他心里又有些怅然，这宫里他瞧得上的晚辈就陈欢一个人，如今他一走，自己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。他惆怅过去，又有些替轩辕凛发愁， 这脾气发作了一整天，竟连晚饭也不吃，这可怎么好？莫不是在陈荣那里吃了瓜辣？ 又没有承欢撒气，这才憋得没了胃口。他摸不透轩月岭的想法，只好装作什么都没察觉的样子，巨嘴葫芦似的不吭声，心里盼着轩月岭能早些想开，别和自己为难。然而轩月岭回了大明宫，仍旧和在御书房里没两样，一声不吭地盯着张晋忠。张晋忠实在是撑不住，小心翼翼地凑过来请罪：“ 皇上，可是奴才哪里做得不好？” 轩辕岭似有似无地勾了下嘴角：“ 你是父皇留下的人，怎么会有不好？” 这话可谓是诛心了，简直是在说张晋忠倚老卖老，不把皇帝放在眼里。张晋忠一哆嗦，震惊之余连忙伏地磕头：“ 皇上明鉴，奴才从不敢这么想。奴才若是有这样大逆不道的心思，就让奴才天打雷劈。” 轩辕岭看了他一眼，他平日里对张晋忠十分善待，轻易不说重话，可眼下乔金人伏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脸上却不见了丝毫缓和，只语气淡淡道：“ 起来吧，朕只是和你说些闲话而已，不必当真。” 张晋忠僵硬地笑了一声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心里却不觉得轩辕岭是在说闲话，反倒是怎么看怎么是在迁怒。他心里叫苦，又有些庆幸，得亏承欢走了，不然轩辕岭这副样子，瞧见了承欢还不知道会把人发作成什么样子。“ 奴才年纪大了，脑子也不好用，一时误会扰了皇上的兴致，真是该罚。” 轩辕岭不轻不重的哼了一声。张晋忠大气不敢出，缩着脖子站在原地不敢动弹。“ 朕想和你说些闲话，你觉得说什么好？” 轩辕岭又开口，张晋忠被问得头皮发麻，心里又很纳闷，头一回觉得轩辕岭的脾性当真有些阴晴不定，这非要逼他说话，他能说什么？他犹豫着看向轩辕岭：“ 皇上，奴才往日里只在宫里打转，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。” 轩辕岭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“ 没有可说的吗？当真？” 张晋忠已经不自觉开始肝颤了，腿肚子都在哆嗦，他一头雾水，正想着干脆请罪，脑海里忽的灵光一闪，他惊疑不定地看着轩辕岭，对自己的猜测不是很信任。然而一对上轩辕岭那凛冽的目光，所有的怀疑和不确定都被压下了。他硬着头皮道：“ 说起来，奴才的确有件事想和您禀报。今日承欢拿着令牌出了宫，说是您开恩放他出去了。” 轩辕岭冷漠的姿态忽的一变，他腾地站起来，目光锥子似的盯着张晋忠：“ 你说他走了？” 张晋忠被他唬得一哆嗦，硬着头皮答应了一声：“令牌既然给了承欢，不就是要他走吗？”然而轩辕岭这副样子又像是十分吃惊，以至于张晋忠都有些怀疑，难道令牌是承欢自己偷的？换成别人的确没有这个胆子，可要是承欢的话，他没什么不敢做的。张晋忠心里惊疑不定，却还是硬着头皮道：“ 是走了，奴才检查过那令牌是真的。” 轩辕岭猛地拍了下扶手，语调猛地一扬：“ 承欢的积蓄还都在御书房里，他分文未取，怎么可能就这么出宫？张晋忠，你可知道欺君是何罪？” 张晋忠连忙伏地叩首，只觉轩辕岭最近的脾性实在是太善变了，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。“ 皇上恕罪，奴才哪有那个胆子欺君呢？承欢的确是出宫了，走之前倒是想进御书房去取东西的，只是您和陈大人还在里头商量，奴才就拦着没许他进去。” 轩辕岭一愣，莫不是承欢听见了他今日的话，他当真了？他气不打一处来：“ 好一个狗奴才，偷听也就算了，竟然连好赖话也听不懂。往日他犯了多少事儿？真算起来九条命都不够死的，若是自己真要他死，哪里还能活到今天？” 张晋忠觑着他的脸色，说话越发小心翼翼。 他纠缠了不多时就匆匆走了，也没多说什么，他应当只是想拜别皇上。 轩辕凛的呼吸明显粗重起来，抓着扶手的大掌越发用力，香梨木上已经出现了裂纹。 他竟然真的敢走， 这话说的可谓是咬牙切齿。他黑着脸来来回回的走，心里的火气却半分也没有消下去，脸上的暴躁和恼怒反倒越发明显。张金忠看得一愣，心里很怕他派人暗地里再把陈欢抓回来。张金忠明白，即便是轩辕凛真的把人抓回来，可只要陈荣在一天，陈欢的日子就不会好过。可陈欢是个死心眼，真要被抓回来，可保不准会想歪。他对轩辕凛已经是入了魔，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也还会往前扑。想到这里，张晋忠咬着牙开了口， 难道是陈欢胆大包天擅自偷盗令牌？皇上放心，奴才这就让人把他抓回来，这样大逆不道的奴才却得凌迟一尽。 住口！ 轩辕凛的视线猛地射过来，凶悍暴力，看得张晋忠浑身一颤，剩下的话堵在喉咙里，半晌都没能再发出声音来，只本能的一哆嗦，然后伏地请罪。轩辕凛的拳头因为握得太紧，直接咔咔作响，语气里满是压抑的愤怒， 看在你伺候父皇多年的面子上，朕不与你计较，若是下次再口无遮拦，滚出去。 张晋忠连滚带爬地出了大明宫，扶着门前的柱子喘了好一会儿的气，心脏还是砰砰直跳，后背却仍旧阵阵发凉。他忍不住苦笑，天子之怒即便不流血百万，也着实让人不好受。好在他到底是看着轩辕凛长大的，对方再生气也没有把他怎么着。然而这对陈欢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张晋忠百思不得其解。按理说这轩辕家的人个个都是情种，从没有哪个是左右拥抱的，乔轩辕凛对陈荣那股子上心劲儿，也不像是会辜负人的，可这怎么又容不得旁人说陈欢不好呢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